时的聚在港街，霓虹的广场里面， 街灯照耀着天使的背影，冰洋般的羽毛凌空盘旋不止。 想象着我心着恒星，我发现不明飞行物体，许多人凝视天空， 却又当作什么也没发生。 Yeah yeah， 越过节奏的曲线，为何我听见新的独门的声音？ 我的仿佛发射才已准备好， 哪里车都暗色没有伏击在狂笑。Yeah， 就会记录下从未被记载。Help me say， 为了你的自由就发光辉， 像生命都不存在的信号，在雷达上划过一道燃烧。 Can I be honest? I so hate to be controlled. Control. Oh no no. 飞行手册 唯一条款，就是忘记所有条款， 要把生活这旋转， hey, 只相信自由意志的罗盘。 We are the I'm ready for take off, take off. 这想听我就会 take off. Yeah, yeah. We are the I'm ready for take off, take off. 这想听我就会 take off. Yeah, yeah. 牺牲是你遇上的演戏。 Talking about 无尽天色，为何灵魂饥饿起来？甜美决定，试着成全，试着强忍。 也许我渴望最美丽，已在地表上，只是无踪。我将路过，眺望上天空之中。 Yeah， 有人要跃出脚，双臂却告诫，威武在咆哮，有了高度。Yeah， 和世界， uh-huh. 我的对我的不卑劣。 Take off， 感觉你所有的美好。